旺旺旺。 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。 Power Music is coming. 颠覆常规，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。 Let's go. 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.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 Power Music. 剩下啥，整个世界只剩下你听我说话，你知道天黑夜不回家，混啊混啊混啊混到天空都老了，计划依然没有变化，剩下我们说的神话梦话废话，就这样陪着我到长大。 Oh my god, oh my god, 这是一定要的啊，喝到挂，唱到哑，笑到但他金字塔，回忆慢慢至少践踏，回忆回不去了，但你一起来了，一直到更远的未来吧。无彩无限无私无暇的有情不假，即使买不到的奢华，天涯有天，风景有风，浪花有花，再加上我有你就够了。 Oh my god, oh my god, 这是一定要的啊，喝到挂，唱到哑，笑到 OK, 非常热闹的一首歌曲 Oh my god, 来自五月天啊，因为呢今天呢是农历12月30日，也就是除夕，又称为是年三十。那除夕的传说呢已经是家喻户晓了啊，除夕这一天呢，那家里家外不但要打扫得干干净净，还要贴门神、贴春联、贴年画、挂灯笼、吃饺子、放鞭炮、守岁等等等等，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要给小朋友们压岁钱。那亲们，你收到压岁钱了吗？OK, 欢迎光临今天的战马能量音乐，大家春节快乐，我是春辉。那忙碌了一年呢，没错，今天呢也是时候好好的放松一下，休息一下了。那就像五月天唱的，喝到挂，唱到哑，笑到流泪，哭到傻哦。 巅峰。 莫愁，庾澄庆带给你，我要给你，没错，今天呢就是要给你这样欢乐的氛围。那在微信上的王鑫朋友说啊，和朋友在一起翻着以前的朋友圈，发现去年的大年三十呢是春暖花开，觉得是挺幸福的。再看看今年呢，冷到下雪啊。可是呢，我的朋友却说，你去年的以为的幸福是假象。挺有意思的一个说法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没错，很多事情呢往往都是在经历过之后才会体会到它的美好。也许呢你觉得寒冷，也许呢你也觉得不如意，但是呢等度过了这样的一个阶段，你一定会觉得什么跟什么呀，对不对啊？根本都不是事儿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真的在我们的心中呢，爱才是主旋律，有爱什么都不用怕，因为爱是我们人生永远的主打歌。 旋律，陪我到那条路又来又去，不用戴起耳机也有好情绪。 All day long.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.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. OK, 今天呢是大年三十了，在这合家团圆的日子里呢，也请大家不要将过去一年的苦难所遗忘，不要遗忘那些曾经的伤痛还有过往。OK,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你们的春辉。那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其实呢，我们的很多记忆、很多回忆呢，不要刻意的去遗忘，不要刻意的去抹掉，因为那些曾经经历的事情，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那些过往的人，即使是背叛、离开或者是伤害，也是曾经经历过的快乐、幸福、悲伤、哀痛等等等等，那都是不能回头的曾经，但是的确是自己的人生、自己的路、自己最宝贵的财富，你说呢？ 去所有在所不惜，就算世界的怀疑，因为是你就有勇气，为了你我可以让眼泪都灌溉在心里，只要有你。 来自阿妹张惠妹带给我们的首歌叫做是忘记，那记住不要遗忘那些曾经出现或者是默默付出的朋友。那今天呢是大年三十，祝我所有的朋友们新年快乐，并且想对你们说，一路有你一起前行，友谊永远没有终点，对吧？嗯，相识相知相互帮助，一旦相识便是朋友，感恩所有的朋友们，被信任是一种快乐。所以呢2018我们继续一起往前走。所以呢在这里呢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当中呢真的是要一帆风顺，万事如意，心想事成，财源滚滚，大吉大利，喜从天降哦。 以为我永远只能一个人生活，孤单的快乐爱着，偶尔可以伪装潇洒自由，心里慌了起来，自己喝酒，以为你只是一个美丽的偶然，吹离我不经意降落，谁知道你不痛，谁知道你不走，拥抱着我说终于找到了我。你看穿我的冷漠，亲吻我的烦忧，不在乎我曾经的错，如果不是你的款款温柔，还以为真爱只是一个传说，请相信我的承诺，虽然有点笨拙，但我看见幸福的风，如果我把我的手放在背后，愿不愿意牵着一起走？ 以为你只是一个美丽的偶然，吹离我不经意降落，谁知道你不痛，谁知道你不走，拥抱着我说终于找到了我。曾经的错，如果不是你的款款温柔，还以为真爱只是一个传说。请相信我的沉默，虽然有点笨拙，但我看见幸福的风。如果我把我的手放在背后，曾经的错，如果不是你的款款温柔，还以为真爱只是一个传说。相信我的承诺，虽然有点笨拙，但我看见幸福的风。

春节旅游有哪些风险要小心，应该如何应对？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说说。春节期间游客出游容易遭遇的麻烦主要是意外受伤情况、物品遗失、补办证件等。出境游还有可能因为语言不通而导致沟通不畅。比如前往泰国的游客容易出现吃坏肚子而就医，在饮食中要避免食用过多生冷食物，减少冷热交替食用刺激肠胃。前往欧洲容易被盗，在出境游财产损失的理赔中，欧洲占比超过 50%。 游客在火车站、机场、酒店、大堂时要尤其注意财产安全。自驾游要注意交通安全，切记不要疲劳驾驶，提前检查好车辆，途中遵守交规。运动游要注意运动安全，多向专业教练请教，运动时量力而行。那么遭遇危险时应该如何求救呢？游客可以通过联络导游领队、组团社和亲友，身处境外必要时还可以向当地大使馆求助，以及通过12308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呼叫中心求助电话获得帮助。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。 一木为木，二木为林，三木为森，四木为双林，五木。 五木家具，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。 各位好，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。目前平房桥以南南向北的方向有事故，后车请注意绕行。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。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。 Power Music。颠覆常规，感受音域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。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 Power Music。 是我的小蝴蝶，我是你的小阿飞，你停在我的肩，依偎在我耳边，从此我不再撒野。我说我的小蝴蝶，我可以为你改变，只要你愿意给我，绝不会食言， 来自萧敬腾阿飞的小蝴蝶啊，它预示着新的一年呢已经飞到你的身边喽，所以呢新年快乐我亲爱的朋友们。好了，那阿飞的小蝴蝶呢是一首以钢琴为基底的抒情中慢情歌，有着一种慵懒的放纵，但却有着单纯的美好，就像我们的能量一样啊，你可以浑浑噩噩的过一天，也可以让自己重新焕发活力，每一秒都利用起来嗨一天啊。那或许呢这需要你一小点点的契机或者是动力，当它爆发的时候呢，呈现出来的就是最灿烂的你，是吧。好了，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。我们说呢，家呢一直都是我们心中最温暖的存在，忽然想到从前的自己呢，想到自己长大之后呢能走多远就走多远啊，再也不用这个被爸妈束缚了。那或许这就是当年所谓的叛逆吧，是吧。但是呢当真正的离开了家，当真正的离开了爸妈的唠叨，你会发现原来家才是你最思念的地方。 收音机学唱旧的歌，我问妈妈为什么伤心像快乐，妈妈笑着说她也不懂得。我想出去走一走，哦，妈妈点点头，天冷你就回来，别在风中徘徊。哦，妈妈眼里有明白，还有一丝无奈。天冷我想回家，童年已经不在。昨天的雨点砸下来，那滋味叫做爱。别在风中徘徊，呜呼，天冷就回来。渐渐对着收音机学唱新的歌，我问朋友为什么做梦也快乐，朋友瞎说他从不相信梦。我想出去走一走，哦，朋友点点头。天冷你就回来，别在风中徘徊。朋友的眼里有明白，还有一份期待。天冷我想回家，年少已经不在。今天的雨点洒下来，那滋味就是爱。我的他问为什么幸福不快乐，我微笑着说我也不懂得。他想出去走一走，我对他点点头。天冷你就回来，

最特别的存在来自在在周渝民。没错，天有不测风云，月有阴晴圆缺，人有旦夕祸福，这是人间的常态。风雨兼程，过年回家，这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儿啊，是吗？所以呢，之所以能够回家过年，说明有高堂在上，有兄弟姐妹相亲，有百般的牵挂在身，有十分的责任在肩。没错，人的力量呢，就是不管来的是什么，化成表情总是一抹微笑。所以呢，春节风雨兼程，回家过年，大家都要幸福哦。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，再一次祝愿所有的好朋友们都能够新年快乐。好了，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春辉。那么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，我们呢明天再会喽，拜拜。 总是相信有更好的会在前方，就不顾一切的漂洋过海去用尽一生寻找，倦了累了渴望拥抱却找不到，才忽然想起你还在我身后静静等着我，给我依靠。你是我的幸福吗？为何幸福让人如此犹豫，爱情渐渐模糊，你的付出我总不够清楚。你是我的幸福吗？为何幸福让人变得犹豫，我爱你不再怀疑，只想对你说我愿意。总是相信有更好的会在前方，就不顾一切的漂洋过海去用尽一生寻找，倦了累了渴望拥抱却找不到，才忽然想起你还在我身后静静等着我，给我依靠。你是我的幸福吗？为何幸福让人如此犹豫，爱情渐渐模糊，你的付出我总不够清楚。你是我的幸福吗？为何幸福让人变得犹豫，我爱你不再怀疑，只想对你说我愿意。 DJ Spring Trendway on Power Music，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。